滚去呗。哎，一闪身把辣椒躲过去，使了个金丝缠腕，跑一把辣椒的底座让郭英给抓住了。郭英能撒手吗？双手一反击，给给我。野绿本部一看，给你给你我就完了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两个人就抢这个辣签了。到了现在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谁稍微一松劲儿，命就保不住了。野绿本部把嘴唇都咬破，拼命的往怀里拽。正在这时候，郭英急中生智，他一看野绿本部双手抓着辣签头，那七寸拖长插辣那尖儿正好对他的胸口。野绿本部往怀里一使劲儿，郭英一看呢，你使劲儿我就给你就得了，给你。顺势他这么一嗓，野绿本部往怀里一拽，哎，这亏可吃大了。整个把七寸多长的辣签插自个儿前心上，啊！耶律本部惨叫一声，翻身摔倒。郭英利用这机会把刀捡回来，抡起钢刀，噗的一下把他人头砍下。哎，咱这么简单说吧，凡是万花楼上没有逃跑的官，都被郭英都给杀了，要不怎么叫血溅万花楼呢？郭英看了看楼上也没有活的人了，可这阵火越着越大，万花楼的天棚全着了。郭英迈步来到平台正往下一看，哎呦，这座万花楼早已被人是团团围住。咱不是说了吗，楼上吃饭的人挺多，郭英能都杀得净吗？他大战野绿本部的时候，有的人就逃出去了，撒脚飞报五军都提府。现在国家的军队已经开进驸马府，把万花楼是左右包围。郭英一瞅万花楼也着了，看这意思想跑是跑不了了。他正在惊慌的时候，就见下面有人高声喊喝：杀人的凶犯儿往哪里走？可知道盖天都督朱亮祖的厉害？郭英一听这个名非常耳熟，盖天都督朱亮祖啊，想起来，哎呀，他跟我父亲郭斗南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。我小的时候还记得，朱亮祖经常上我们府里吃酒，跟我父亲是左右不离呀。啊，这人还活着，今儿个他领兵来抓我。郭英手扒着楼栏杆往前一看，就见朱亮祖严盔素甲，是白马长枪，在他的身后都是五军都提府的军队，一个个高擎灯球火把，有的长弓大箭，准备要射郭英。郭英一想，今天是跑不出驸马府去了，得了，我多杀一个我算多捡一个，怎么能下得去呢？那楼梯早被人封锁了。等郭英想的时候，干脆我从楼上蹦下去吧，要能保住这条命更好，保不住我宁愿摔死也不做俘虏。想的时候，郭英把刀插进背后，用手一指，姓朱的，不要猖狂，你家祖宗下去了。就见他双腿一飘，